我却并未明白你，但是又爱你，根本不想知道你是谁。你也许是个不羁魔鬼的化身，你也许是天边仙女替身，你会是离家少女别了心上人。来吧，让我再三的抱紧，痴情何须说千寻，只求付出一点真。日你或许不可满意安分，心灵曾经有泪痕，来让我深深一吻，忘掉你当天一些痛恨，共我相爱一生。 共我相爱一生。